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在身上呢就又披上那些五星旗了， 這些真的不知所謂。 有些民眾就要求增在這個反修 反滲透 法裡面呢，就是增加的條文禁止五星旗呢公開懸掛，但法務部就說呢這個呢不符合憲法的人民言論自由為由呢就不予採納，所以呢台灣並沒有禁止民眾掛五星旗，這個法務部說的，所以呢大家不需要經常就糾纏在這個哇你台灣經常有五星旗啊，你有匪旗啊，在國民黨就罵國民黨，民進黨沒有人罵 的，真奇怪的， 很奇怪。國民黨執政的時候你國民黨縱容五星旗周圍揮舞啊，民進黨現在執政了三年多四年了，五星旗仍然在呢、這個大台北嘅鬧市裏邊， 我哋經 零一啦，咩？ 我哋一直都咁講，即係中華民國一個自由民主嘅國家嚟噶嘛，即係正好反映就係呢一條條例係嘛，即係呢個人民係有權去做呢樣嘢啊嘛，啱唔啱先？ 嗱，咁喺呢度， 不過國民黨唔識 咁，嘅反滲透法裏面咧，而家其實就係話咧，就係你嘅執法標準喺邊度？即係而家咧，呢條條例咧，即係其實禁空泛嚟講咧，即係你動接觸，即你即係佢話你係就係係嘅喎。咁嗱，頭先講阿淺講冤案，嗱喺台灣法例真係好奇怪。我讀書年代八十年代啦，咁有個香港仔。就認識了一個台灣女友，咁我過咗去啦，咁就後屘啦，即係分手啦，好啦，佢女友咧就係告密，話依個匪碟嚟嘅，好啦，當依個香港男仔再入邊台灣時候，唔俾佢走， 因為嗱 一冇就冇揾到佢，即係你話相關就唔準嚟見，好似即係嗰個黃立強案咁樣嚇，嗰、那個向心嗰啲嗱，咁你就喺外面啦。咁喺外面，咁啊一係唔係講緊幾月喎？講緊係三五年嘅喎， 即係唔俾佢走， 唔俾佢走三年喺度。 但係你又冇又揾唔到證據坐佢，總之唔俾佢走。 總之一審、二審，你喺台灣好可以好多審嘅嚇。總之一審告你唔入，上訴成三五年，嗰、那個男仔咧就一路唔俾佢走。 咁結果咧，咁佢咪變咗國民咯？中華民國國籍咯， 嗰陣時唔知有冇人，最後尾咧即係都鬧大咗啦，咁咧啲立委都關注咧，咁啊先至俾佢走，係講緊幾年後嘅事情嚟嘅。咁嗱，依啲咁嘅例子，其實過往點解俾人稱為白色恐怖咧？唔係由於條例，係你點樣去執行嘅問題。不過大家話而家唔會啊，咁我哋而家依個民主嘅民進黨唔會啊。好啦，喺聖誕節前，我哋啱過嘅聖誕節前。台大教授蘇雲達教授就俾依一個台灣嘅地檢署係約談，點解咧？因為佢喺之前咧發表個文章，就質疑小英政府嘅政策，就係一個係依個故宮博物館嘅博物院嘅政策。結果就係話佢違反依個咩即係公共安全違依咁嘅依法嘅。罪名要約談去，好啦，你咁都可以約談嘅，質疑佢個兩即係故宮博物院嘅南即係南院嘅政策都可以被約談，你何況而家依個咁重依、這個重大，你話依個反滲透法裡面即係講到係叛國嘅層面喎。 佢都用陰招啊嘛，嗱佢個藥壇即係唔係捉你啊？ 嗱係啦， 就嚇你咯。 總之藥壇 嚇，跟住望官嚟砌你咯。 嚇、啊、咁其實 砌啲人咪砌咯，砌唔入咪算數咯。 係咯， 冇就好似香港而家啲黑警咁樣，我總之就告咗你先。好上庭，我慢慢揾證據、啊、我申請延期、啊、其實咧，我哋啲我哋證我哋嘅嗰個證據咧，我而家仲喺搜集中。咁你手中你未有，你做咩告人咧？ 即係台灣嗰個行政嗰個拘留啊，或者用司法去控制一個人咧，去搞一個人咧，其實可以搞好耐。 一樣嘅咋，你香港一樣嘅啫， 即係比香港耐好多嘅。 佢要搞你一樣啫。 而且啲法官咧係判案咧 自由心證， 完全係冇標準。 好啦，咁我哋又講另外一單啦。 係。 好啦，中華民國就係一中憲法嚟㗎啦，係、中華民國憲法。咁但係主張統一竟然係叛國罪喎。即是中华民国宪法就是一个中国的一部宪法、但是如果有人主张统一呢是一个叛国罪来的。 这个是什么初红线？ 这个呢 是啊。第二个初红线 呢，这个是怎样出来的？谢公我解释 一下。蔡英文的阵营，即是所谓蔡英文 竞选办公室， 办公室的发言人叫林正仪。 这个是立委来的，现任立委。 他會有呢個不分區名額噶啦，次佢咁啊接受呢個德國之星專訪時強調啊，中國大陸同台灣係兩個完全唔同嘅國家，甚至指中共不放棄武力犯台下，支持統一係叛國行為。民主國家有兩個狀況，第一件事一定定義上認為。跟中國大陸統一是不是叛國，當然在台灣的憲法上，或者我們現在認為中共對我們一直是威脅的政黨，威脅的政權，有飛彈對著我們不斷地威脅用武力入侵，這樣的主張在國家來說是叛國，是不能被允許的。這一大堆東西即是說現在中共呢日日揾支飛彈射住我，然後咧日日又話要武力解放台灣，就2020年之前啊嘛，到今日都未解放啦，係嘛？咁咧喺呢個環境之下咧，講統一咧係叛國嚟嘅。 好啦，咁咧就如果講到咁嘅時候咧，咁第一個最叛國嘅就係蔣介石啦。蔣介石喂嗰陣時即係啲即係喺啲飛彈啊啲炮彈日日飛過嚟嘅時候。啊！嗰陣時真係打過嚟嘅，解放軍真係渡海打過嚟嘅嘅情況下，佢都日嗌統一，依個仲唔係叛國賊？ 即係其實咧，我覺得佢咧呢一個人係有心，喺德國之星裏講出嚟，即係透過咧用佢嗰啲嘅説話咧， 出口當內銷嘛。 跟住咧，佢就話俾人聽，即係睇下外國際嗰個反應啊！即係佢咁樣咧，係將佢嗰套理論咧就彈出國際，睇到國際慢慢咧接受佢係嗱。你見唔見到佢嗰個説話咧？其實用咗好多咧，係暴力威嚇啊，嚇呢啲嘢侵犯啊呢啲咧，其實佢形容緊後面啊嘛。即係其實佢而家用呢個技術咧，呢、這個藝術咧，去利用咧呢、這個語言嘅技術咧，係去令到啲人咧接受佢嗱，係啦，而家咧台灣同中國大陸係唔一樣嘅，咁所以咪有叛國咯，即係又係又衝紅線啊！ 嗱，結果後果係點啊？講完之後。個反彈， 佢辭職咯。 社會反彈， 辭職 好啦。咁因為咧就受到好即係民眾嘅質疑，連小英咧都出嚟割席。 咁就啊，佢辭咗職啦，唔關我哋事啊。 佢反應唔好咯，反應好就唔係啦。 嗱，咁因為咧統一啊，中國統而家統一，咁其實都屬於一個言論自由嘅其中一種嚟嘅。咁同埋你話統一中國，咁喺好多方面。 唔係嗱，即係簡單啲講就係話，你可以講統一，可以講台獨， 唔可以做 嘅，係唔係你呢個言論自由啊？ 係言論 啦。OK， 呢個言論自由啊，點樣涉及到咩叛國？ 點會反送？如果簡單啲講，喺而家中華 民國憲法 裏邊，你反而講台獨應該拉你嘅喎。喂，你嗰嗱唔好講啦，而家你着手進行緊台獨添。你在憲法 分裂國家， 喂，你絕對是拉得你啦。但係， 即係頭先我嘅反滲透法裏面，其實好多台獨嘅資金來源咧，喺日本啦，喺美國 啦，係最早期係大陸添啦，嚇，係嘛？咁好啦， 咁依啲你會唔會查依個台獨咧？ 好啦，咁而家 好啦，我哋又唉，呢個係民主社會嚇，咩言論都冇乜所謂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咁人哋又講統一嗱，當然有啲就好冚家產嚟嘅，願意接受共匪嘅一國兩制嗱呢啲，但係呢啲係言論自由，都可以俾佢講，係嘛？咁但係喂，喺我哋譬如喺國民黨嘅講緊統一，就係喺我哋統佢啊嘛。我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啊嘛，係嘛？如果喺咁嘅環境之下，如果都叫半個嘅話，咁啊真係不知從何談起咯。咁就始終你講台獨，就不將嚟講統一啦。 好似馬英九年，馬英九講嘅，我哋嘅中國統一就係要喺大陸有民主嘅情況下，我哋出席佢講統一啊，或者同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好，咁喺呢個情況下，係咪叛國咧？或者頭先阿宋主委都講啦，喂，我哋一個學術研究或者我哋個人主張裡面。算不算叛國呢？嗱，當年鄭南榕死的時候，大家都話啊，我哋要支持言論自由， 百分百 嘅言論自由。喺舊年嘅時候，大家都仲攞緊出嚟講噶。點解到而家呢個百分百嘅言論自由，去到民進黨手上係冇咗咧？ 又唔同咗，唔記得咗， 又另變咗另外一件事情咧。 主人正義啊嘛，係咪呢？呢啲都轉移埋咯。 嗱，即係紅統，我哋真係覺得係真係非常之討厭。啊！即係見到我都想佢冚一巴嘅，就先我頭先講台北舉五星嗰啲，咁啊舊年前年咁啊，即係你哋翻去嘅時候見到就真係個想去揼佢嘅喎，只不過警察攔住啫喎。好啦，咁但係頭先。社工都講咗，內政部都講啦，啊，法務部內政部啊， 法務部， 喂，於法無據嘅，我哋係拉唔到去嘅，我哋言論自由，佢哋係屬於言論自由嘅一種嚟嘅。好啦，咁點解到而家你依個小英競選總部競選辦公室嘅發言人可以發表依啲咁嘅言論呢？好啦， 咁咪辭職咯， 辭職。好啦，跟住大家當冇一件事喎，就係、是、佢個人言論。係 啦，冇錯，唔記得咗。 咪一牽涉到呢啲嘢就個人行為啦， 都係試水温嘅啫。試水温同埋亦都箍心六個票。 好奇怪嘅喎，喺國民黨某人講咗某一件事，打風。就係、是、當咗民進係國民黨整體，係國民黨中央、國民黨整體嘅行為嘅言論。 根本要打落國民黨啊嘛！ 嗱，就好似喺聖誕後，聖誕左右啦，咁一批喺南部有人發現國民黨文宣裏邊一個日曆咧，印咗10月1日係國慶日。 喺嘉義好似唔 係。雲南。 雲南。 係啦。咁啲人就啊，你國民黨賣台啊，點點啊，即係好啦。最後尾發覺原來係乜嘢咧？有一啲民眾自己去印嘅一啲文宣嚟嘅。咁唔知點解啦？就喺台灣咧，冇人用呢個日曆。呢個日曆喺邊度嚟嘅？香港嚟嘅。香港先係用咗香港日曆去印國民黨文宣啊，攞翻去台灣派喎。好啦， 入曬國民黨數啦。 入國民黨數喎，依樣嘢好奇怪嘅喎。而家即係小英辦呢個競選辦發言人講嘅嘢，唔關國民進黨事，唔關小英事 嘅 喎。 個人行為嘅啫， 兩攞就係兩即係啦嘛， 唔止兩套標準，三套標準都得喎。 總之標準就只一個，我一定啱，你一定錯。 冇錯，小英就啱嘅。 阿邊啊，陳水扁又講嘢咯喎。 好嘢啊，呢個好嘢喎。 邊啊？勇哥講咩啊？勇哥。 佢話林鄭儀嘅發言咧係有點超過。我哋要追求100%嘅言論的自由，不管是支持台灣獨立，還是主張中國統一，都是要尊重他的權利。在台灣民主多元化嘅社會，不同的統獨政治立場都應該要受到尊重和包容。 啊，邊啊？阿扁啊，揾人打喎， 一 講嘢啫。 咁其實嗱，阿扁啊，或者阿呂秀蓮咧，其實咧。即係佢哋呢個政，即係兩個拍檔咧。其實佢哋喺依一方面嘅個思維嘅講法啦，都一樣嘅，都係比較一致嘅。即係佢哋都係比較即係喺依一方面，喺依一件事情咧，佢都係支持言論自由嘅。 唔係佢玩嘢啫嘛，佢因為阿小英咁樣咧，所以佢就要開始就擺平少少，就好似好客觀咁樣。其實撈油水啊嘛。 其實一講到統一咧，一講到統一咧，就有啲人就對號入座，或者係用一個錯誤嘅觀念嘅諗法 喂，這個統一是不是統一，就是統一一定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你中華民國 OK 消滅了中華民國， 就是消滅了中華民國，就在即是自己的恐這些恐共引來，就是引來的後遺症、 嗯、 喂，馬英九的年代講緊就是我們的統一，統一如我們談統一就要即是中國大陸裏面要有自由民主 的成熟、 哎、 我們才統一嘛， 我簡單說吧、 啊、蔣經國年代、蔣介石的年代、蔣總統的年代， 為什麼阿根儀他都不承認中華民國、啊你 啊就是、 應該這樣說、啊、現在港統一、港台獨只有蔡英文說了算，其他講都是廢話，我講統一就是港統一、嗯、我講台獨就是港台獨，我先最啱。嗱，呢度有段说话点讲咧？佢话蔡英文不反对两岸交流，但未来只有民进党认可嘅人认同嘅事才算交流，其他则可能是叛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系、是、蔡英文目前嘅两岸交流啦。 暂说呢个事。 咁所以 我交流就得， 暂说呢个事啦。 系啦，我话点交流就点交流。 冇错。嗱，所以 唔系咧，你就。反審法， 所以在台灣裏面最反對這一條反審法就是剛才剛才我們講過的那班台商，那班台商最興的，因為大部分的台商都 在大陸做生意、 嗯、 是吧，甚至乎有些他的家眷都 是大陸人，是吧，咁啊，更加大鑊添！ 即係喺大陸有投票權嘅，其實有即係、就是、有幾十萬嘅，呢、 啊、 個幾十萬咧，絕對係好大影響力嘅。 唉，啊、都好難啊！即係你咁樣搞法咧，本來咧台灣係一個可以係一個自由民主嘅一個標，即係一個範式嚟嘅。但你咁樣搞搞咧？ 但呢幾年嚟講咧，喺阿小英政府喺呢個係意識形態方面即係 操弄啦，總之 係比阿扁年代係更加過分嘅。 喂，你仲話自己係政治學博士喎？喂，原來你冇政治道德嘅喎？咁點做博士咧？係咯，所以個博士係咪真係即係俾人質疑咧？ 唔係真係質疑㗎。而家咪就話佢嗰篇博士論文係流㗎嘛？ 即係就算你係都好啊，你都唔配咯，講真。 唔係等於我哋阿葉劉去美國讀咗個 碩士 翻嚟，咁喂咁佢個教授都好黃噶， 係 嘛？ 佢話佢教授死咗啦， 教授 要生個黃疸病，黃疸病 啊！唔係，sorry， 講錯，嗰個係小英嚟嘅。 好啦，嗱咁啊，唉，呢單嘢講完啦，係嘛？即係叛國罪咁，佢都辭咗職咯，咁啊， 算啦。 嗱，好似嗱，其實就好似你講啦，即係佢辭咗職冇嘢啦。咁但係如果國民黨嘅話咧， 國民黨有埋 追啊， 三年都仲攞，五年都仲攞出嚟講， 所以咧 都仲關國民黨事。 所以國民黨唔識鬧交， 啲 人鬧完之後唔識鬧翻人。应该睇咗周星驰啊，九品芝麻官啊，大佬 咁啊，讲第四单啦吓，黑鹰坠落 啊，呢、這个 坠机， 即系呢个星星又陨落啦啊， 惨啊呢个， 即系我哋又损失咗位 参谋总长。 嗱，参谋总长做咩嘅咧？ 哇，好惊嘅喎！ 嗱，参谋总长咧，其实就基本上就系佢指挥晒所有嘅作战计划。 冇错。即是在國軍的指揮系統裏面， 總統是三軍統帥，這個就是一個名譽式來的、嗯、真的打仗你難道 叫個總統下去指揮嗎？是吧，沙盤推演他都不懂，是吧，有什麼軍種他都搞不定，他只是名義上譬如由總統宣戰他就可以的，但是怎樣打就不關總統事的， 參謀總長、 啊啊、所以呢最後一定落到是參謀總長，參謀總長就是指揮全， 即係等於公司裏面嘅總經理啦， 咁、嗯、所以即係話國防部一個文職嚟啫嘛，嚇、嗯、國防部長一個文職嚟噶嘛，所以就即係其實打仗唔關佢事嘅。 咁、啊、仲有國防部長，咁國防部長咧其實就做純粹係做個管理人嚟嘅啫， 管理人嘅。管理人同埋軍隊 啊，管理人即係後係啦，管理啦，即係一個文職嚟嘅，咁個名義上都有為即係。軍人不能干政嘛，所以有一個國防部長去管理呢個軍隊、啊、但係咧實際喺軍隊裏面就是、指揮最高指揮咧就係、是、呢個參謀總長。 參謀總長係即係總之其實軍中裏面是最大嘅咧。 即係作戰計劃係佢定嘅。 係啦，好啦，咁啊喺1月2日上晝7:50啊，參謀總長沈一鳴啊等人咧就乘搭呢個陸軍嘅 UH-60M。黑鷹直升機就要去宜蘭東澳執行春節慰勉行程，這個呢 因為佢喺宜蘭嗰即係一個山頂個雷達啊。咁、如果要揸車上去咧，就大概三四個鐘頭到啦。咁、所以咧，咁亦都因為佢因為喺雷達上面嗰啲人好少落嚟噶嘛，屌你每一次落嚟上去都唔見咗咁耐咯。咁、所以通常喺上面咧比較孤苦伶仃嘅。咁、所以參謀總長每一年咧都會喺春節之前或者大節日之前咧就會即係逐個逐個呢啲咁樣嘅山頭啲雷達站咧、就去慰即係慰勉慰勉啊佢哋啦，送一啲水果啊諸如此類啦。好啦，咁啊所以咧就嗰日朝咧就參謀總長就同埋一班即係其他 將領啦， 將領一齊去啦，有啲侍衛官咁等等啦。咁就喺呢個新北啊烏來山區發生咗事故啊，緊急迫降喺呢個新北市嘅烏來山區，造成全機13人八死五傷啊，包括參謀總長沈一鳴上將殉職。咁啊， 總一死係罹難嘅四位將軍嘅。 嗱，總之就好多粒星啦， 上將啊，依個上將嚟啊，依個好犀利。 咁啊好啦，咁啊嗱呢一次意外到而家咧都恰恰就揾咗啦嚇，咁啊但係即係都要查，都要查，唔係唔敢講，因為 要查 講咗啦噶嘛，都要查啊嘛。咁嗱，咁啊根據一啲即係我聽嗰啲專家講啦。嗱，當日個天係好好嘅嚇，即係冇乜話大霧啊，冇乜話特別嘅唔妥嘅。咁但係咧。因為嗰佢飛去宜蘭嘅地方咧，好多山谷，山谷裏會產生啲氣流。嗱，其實直升機最怕咩？第一側風，係 啊， 即係側邊吹過嚟嘅風，因為佢係咁樣順垂直嘅。飛機都怕側風噶啦，點唔好話直升機啦？ 所有飛機都驚噶啦， 係所有飛機都唔掂噶啦。好啦，山谷下邊有一個氣流 係上升嘅， 扯落去啊，唔係上升啊，上升反而冇事喎。上升嘅飛機咪再飛高啲啫嘛。佢係有一股氣流向往下沉啊，所以將個飛機拉落嚟嘅，即係直升機最怕呢樣嘢，飛山谷啊，同埋呢一個航線咧，係一直以嚟都係叫一個死亡航線嚟嘅。咁但係即係因為最短，你通常最短一啲 short cut 嘅地方咧，就特鳩別容易出意外。咁但係咁而家都係估啫，係嘛？即係係佢飛入個山谷嗰時咧，可能有股氣流就將個飛機扯咗落去。咁而家就一定要睇翻個黑盒啦，裏面嗰啲 就同類資料啦，即係規矩啦，同類型嘅戰機咧就都暫停。 40部全部暫停 嚇，暫停飛嘅。即係等個檢查結果出嚟。 但係個黑鷹咧，佢每年都整冧幾架嘅喎。 佢由出廠到而家十架。 係啊， 十架最緊要。 每年兩架啊嘛。 咁但係你話係唔係多咧？我又唔 算多嘅，因為佢呢只 美國都係因為主力都係 主力嘅。喺美國嚟講， 好似大家睇嗰套啦，《黑鷹72小時》就係講呢個黑鷹直升機啫。 索馬里嗰次嘛， 但係你主力嗰下嘢咧，就係喂，你嘅參謀總長 嗱，所以我就完全同意啊，張國偉即係嚟緊呢間新嘅航空公司嘅董事長。張國偉所講，因為佢本身都係個機師，佢話安排今次行程嘅呢位負責人應該拉去槍斃， 冇理由坐呢啲咁危險嘅嘢。 唔係啩？即係嗰個飛機危險，你坐飛機就危險啦。但係你太多升級上將，太多重要嘅人物，即係你將所有雞蛋擠咗喺個籃度， 你可以分兩 架，你分兩架噶嘛？ 嗱，咁其實咧，係咪？過往停即係過往停一次空難裏面咧，其實之後啊。其實都有一個規定嘅，例如喺1974年，喺個桃園亦都一次空難，六個將軍咧係罹難嘅，仲有幾個上教級啊，即係都好高職位嘅。咁就當時兩係已經分兩部直升機啦，咁啊分別係墜毀嘅。哇！咁 兩架都跌啦，嗰時兩架都跌咗。 係啦，咁係同一即係同時間啦。咁之後咧，其實已經有規定咧，一架飛機咧，你冇咁多星星上去嘅。 所以 等於喺大公司啫嘛，嗰啲 CEO 啊，總經理唔可以同一架機噶嘛。 即係我哋當年我哋去旅行。我哋公司 seminar 咁樣去旅行，有幾十人去，我哋都分兩三隻飛機去嘅。OK， 即係分擔咗嗰個風險啊嘛。同埋咧，呢一隻機咧，黑鷹咧喺美國咧，即係美國軍方咧係主力嘅飛機嚟嘅，甚至乎係空軍一號。 的配備給陸戰隊用的飛機來的，你可想而知它的性能是都， 但它是陸軍機來的，它是陸軍部隊配合陸軍作戰的， 是 它是作戰部隊來的，其實 沒錯， 所以相對來說它不是為 重點人的嘛，就是在這些距離飛呢，即其實是沒有問題的，一定沒有問題的， 沒問題的。那在全球啊，即是美軍的除了美軍用之外呢，全球有二十幾個國家呢都用緊嘅，都用緊呢隻飛機，即可想而知佢嗰個認受程度呢都 好啦。嗱，咁美嗱台灣同美國呢買咗60部啲黑鷹直升機啦，執行任務嘅 UH-60M 直升機，編號933。咁啊，國軍喺2018年，唔係好耐啫，啊年零啫，啊2018年嘅7月20日咧就接收，機齡咧就1年半，啊陸軍採購嘅呢個直升機咧原本係60架，咁但係咧陸續就發俾咧，譬如空勤總隊同埋空軍各15架，咁所以咧陸軍只係自己佔咗30架，咩叫空軍？咩叫做空勤？ 空勤總隊 是執行的 救援、 救援任務的， 但是呢，這60架裡面已經有2架就跌了， 那就在這個去年，去年在這個又是救一位老伯，一位阿伯在好像是宜蘭， 好像是宜蘭 阿伯心臟病，新北 烏來， 咁就咁又係救佢，咁結果咧就係又係墜，又係跌落海，咁全機6人全部 年輕機師， 咁所以即係咁即係年半跌咗2隻，咁都頻率都算高嘅，如果咁計， 咁呢一個但係 以全球咁計咧，就又唔係高過10隻又， 咁就即係主要集中喺台灣， 係三毛總長， 咁同埋呢個駕駛亦都成幾有2000小時個飛行。即係佢又有經驗嘅，即係又唔好話咁，同埋喂參謀總長要坐喎，呢只機肯定係檢查到屌你乜，所有零件都省到靚靚噶啦。 所以問題就係、喂，係咪個機有事？ 唔知啦， 保養有問題。 當然啦，即係而家最近呢最近即係今日嚟講咧，都有一個因為佢第一時間就揾翻黑盒啦，揾咗黑盒咧就喺台灣嚟講嘅，即係得。即係民航局呢個航局咧，就即係有呢個能力去分析呢個黑盒。咁你分析黑盒咧，即係當時咧，即係佢哋都個發言人都講就話，呢個意外咧就傾向咧就唔關乎呢個氣候嘅影響，即係就頭先謝總所講啦，即係同氣候冇關嘅，即係傾向咧就係人為嘅疏忽。咁但係當然，因為國防部馬上反彈啦，咁。 其實就喺個時候咧，你未有任何嘅結果之前，又唔適合， 係唔適合公布， 唔適合講任何嘢嘅。 好啦，嗱，我哋讀一讀啲名啦，都做一個留念啦，係咪啊？咁啊，嗱，中將次長黃嗱呢啲嗱，我頭讀嗰5個咧，都係生還嘅啊。中將次長黃佑文啊，2粒星嘅。中將次長曹俊平2粒星。嗱，呢個曹俊平就犀利啦。他是唯一的能夠活動自如的，他還是指揮那些救援部隊來到，是指揮他們的位置啊，哪裡救啊， 是不是他打電話的、 打電話好像那條女打的那個新聞官、那個一個軍民社、那個女仔叫陳影竹、 他打電話的， 那好了，那跟著就這個少將處長劉孝堂，宗教作參官周欣怡，同埋呢個上士新聞官陳影竹啊，呢個就係啊個女仔嚟嘅。好啦，咁啊，以下啲咧就 包 罹難嘅上將總長沈一鳴、少將副局長於親文、少將座次洪坤、少將侍從官黃勝航、宗教飛行官葉建儀、中士官督導長陳韓正宏、上尉飛行官劉振富、士官長許洪斌。嗱，好啦，有一位要特別要講一講嘅咧，就係咧佢當時呢位參謀總長啊，沈一鳴喺佢即係喺佢發現嘅屍體嘅時候咧，係有一位叫做呢個黃勝航啊。呢、這個士官，呢、這個即係侍衛長嚟嘅，係當時緊緊咁抱住沈一鳴，即係話咧 是希望在墜機的時候就他死先保護到他先，但是結果都是雙雙都 離難 啦，所以都非常可惜，即是國家就犧牲了咁多粒星星啦，係咪啊？咁呢個我唔會有咩對唔對錯嘅，即係有啲又怪到又國運啊又成，所以呢、這個 呢啲時候就冇亂噏嘢啦。 係啦，所以咧我哋韓國又話，即係我哋國家中咗邪啊！呢啲屌呢啲唔好講啦，大佬嚇。啊即係有時啲嘢咧，即係貪口爽咧，就好無謂嘅。 再補充少少資料啦，即係喺亞洲地區嚟講咧，除咗即係中華民國台灣即係選購咗六十隻之外咧，其實最多用呢只黑鷹嘅飛機，除喺美國本土之外咧，最多地區用咧就是日本。日本咧即係有成兩百幾架嘅，兩百架。 你有小鷹上身啊？中華民國台灣。 台湾地区 好啦，咁啊，下个礼拜就我哋仲喺台北啊，咁啊，阿钱兄同阿张三兄两位就啊， 猫牛 哥啦，猫牛啦，咁真系猫牛炮喎，啱 先，系啊，即系猫牛炮， 咁啊，由你哋分析啦。 而家系咪我要整定两手部两手预备啊？ 好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好，拜拜。